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作为国家大剧院建院11周年重要演出活动之一，原创民族舞剧《天路》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以改革开放重点工程青藏铁路为创作背景，讲述了铁路修建过程当中铁道兵筑路人与藏族同胞之间心手相连的动人故事，再现了执着坚守的筑路岁月。由开心麻花黄金班底打造的2019原创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正在世纪剧院上演，将持续到明年1月27号。这部剧讲述了落魄男主角欧谢特和女警察朱迪这对欢喜冤家疯狂追爱的故事，希望通过这种不同阶层、不同价值观下的爱情状态和反套路的恋爱形式，给观众带来新的感受。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北京站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多年前上演时，这部剧就十分火爆。这一轮演出，演员陈松伶出演唐娜。整部音乐剧的魔力在于可以让人跟着音乐舞动起来。四川话版《茶馆》今晚继续在天桥剧场上演，这是由北京人艺的四川籍导演李六乙执导的一个版本。他独特而又鲜明的艺术风格为这部作品赋予了新鲜的一面。陈佩斯经典舞台作品《阳台》今晚在北京剧院演出，如今的主演已经换成了他的儿子陈大愚，陈佩斯喜剧基因的传承在这部剧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近年来，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观念的转变，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走出校门，在研学旅游当中认识世界。寒假即将来临，研学旅游市场也已经开始了预热，请听报道。 数据显示，我国研学旅游人次从2014年后迅速增长，境内研学旅游人数从最初的140万增长到2017年的340万，而境外的研学人数则从2014年的35万增长到了85万。从寒假研学旅游产品预订情况来看，客群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一二线城市。从客群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来看，12到18岁的中学生预订人次占比达到了71%。从行程规划来看，由于寒假相对暑假放假时间较短，因此学生和家长更多选择1到2周的行程。在出发时间上，更多人偏爱在放假初期到春节前夕这一段时间出游。途牛网监测数据也显示，截至目前，从寒假研学旅游产品的预订情况来看，国内方向北京是研学旅游的主要目的地。通过北京双高、五日游等产品，学生族可以与家人参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学府。境外各大著名高等学府依然吸引众多学生前往。热销产品中有美国东海岸14到15日游、英国加爱尔兰12到13日游，反季节前往澳大利亚游学也尤其受到欢迎。目前研学旅游的主要供应商是在线旅游企业以及教育培训机构，境外产品普遍2万元起步。也提醒家长不要盲目追求价格高昂的产品，形成符合孩子的兴趣爱好才是这类出行的根本所在。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霾自北向南缓慢消散，午后城区及北部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彻底改善， 但南部地区霾彻底消散还要等到傍晚前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判断，欢乐追剧，光影印象，云的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照亮，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周围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4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咱们继续来说说，哎，这段时间以来周末的主题，嗯，续集第二部电影。对，因为发现啊，这个2018可以说是一个电影爆发年，什么爆发呢？票房口碑爆发不爆发咱不管啊，这个我就发现这个续集绝对是爆发了。 啊，你看咱们做了几期节目了，都是讲的今年的这个上映的这些续集作品啊。前几天讲的都是最近上映的啊，今天呢咱们就回到这个年初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在这个贺岁档的时候就有两部啊，就是续集电影。嗯， 哎，在贺岁档兴风不是呼风唤雨， 没错，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笑> 这第二集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这第二集必定是因为第一集的它的成功，嗯啊，它有这个可以摸索进行这个连续的可能性。那我们有一句话说的好嘛，叫后继有人嘛，是吧？嗯，哎，我们就要说说这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唐人，唐人。哎，这个咱们说《唐人街探案》第二部啊，在这个 2018年是如期而至啊，然后呢也收获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啊。那么遥想这个第一部的时候，这也是3年前了啊，当时陈思诚导演呢就弄这个电影就费了劲了，是吧？倾力打造就是国产的悬疑还要喜剧这样的一个 IP 啊，他这个角度啊确实比较刁钻啊。一般来说咱们的喜剧呢，如果跟悬疑结合，一般都没有什么大作啊。你说太客气了。 这之前其实有好多次尝试，基本都是烂片了。 哎，就是说要么你就是喜剧啊，就那偏向于闹剧吧，嗯，要么就是你像麻花独立的品牌啊，这个纯喜剧啊，真正能跟悬疑破案能够结合起来的还真就现在得是这个探案街探案， 没错。 而且这个破案的这个过程啊还是蛮烧脑的啊，而且在过程当中还能够得到这个很多的笑料。 是， 那这里边最突出的就是这一对黄金 惹祸黄金组合，对对对，就是这个捞琴啊，刘昊然演的秦风和王宝强演的这个唐人啊，这二位啊，在第一部《唐人街探案》当中就带给我们这一段比较这个奇葩的这个组合。 对啊，对， 嗯，首先王宝强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突破啊，改变了自己以往所有的身上的标签， 演出的风格呢极其的夸张啊，甚至让我一度有一些不适感。对，好多观众有这个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戏啊，它确实把这一点瑕疵给掩盖掉了。嗯，而且你刚才说这组合，这组合我们给它一定义吧，它既像是这个福尔摩斯和华生啊，它又像是少年柯南，再加了一搭档。 哎， 所以这个秦风唐人啊，这一对组合现在两部电影已经创出牌子来了啊。到第二部的时候，王宝强再怎么吵吵怎么喊，我也就习惯了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精彩啊，人物他稍微有点跳脱，我觉得习惯了之后就好， 就把它当作是漫画式的探案传奇。 哎，确实。另外，这个刘昊然演的秦风啊，这么一个小帅哥啊，特别的稳重啊，特别的清纯，但是又特别的睿智啊， 对， 脑筋极其好使。哎，这个优秀的这个青年。侦探的形象也是非常的突出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唐人街探案》第一部当中啊，这个开头的这个部分。一开头啊，我觉得这就是电影好，这是好电影的一个标志，开头必须吸引人啊，人物非常突出。这王宝强演的这个唐人呐，那家伙太厉害了，是吧？号称自己是一个大警探啊，其实呢就是全是骗， 对， 混的不怎么样啊，但是还要装这个老子辈儿啊， 对， 哎，但是这一切都被这个秦风给识破了啊，两个人度过了波诡云谲的第一天相处， 这是一适应期。 对，哎，这第一天之后，人家那个谁呀，刘昊然就不干了哈，说你个大骗子，我要走啊，所以这第一天的相处就非常非常精彩。来，咱们听听这个片段。 我想看暹罗连体人， 什么东西？ 艾勒里奎因这侦探小说。 我听你婆婆说，你经常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是， 小说和电影都是唬你们这些小孩子了。你要喜欢侦探，马上配不起半个西中案。 你来先买， 看嘛，看看，借点钱来啊，很快就还了呀。Surprise！ 王婆，你的耳机找到了。 阿邦邦，阿邦邦，怎么变样了？ 手脱相了吗？你喂两天就好了。 怎么不认齐妈妈了？ 硬起来，硬起来，硬起来吧！ 哎，有了，来了！卡坤卡， 王婆，我要去办大案子，我要先走了。 不要去。小唐，你这属于诈骗。 你懂个屁！我这叫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你管他黑狗白狗，能让老人开心就是好狗了。好气好坏，这节不难了。 这就是你说的案？ 你那个头啊！我现在就带你去办大案了。杰哥了，怎么样啊？ 好， 好看吗？ 好丑。 小孩子懂个屁呗！强兄，给你打个结吧。 给你送绿酒啊！ 再接一起啦！ 是什么？ 好借好还，再接不难了。 你不是说带我带？ 这就是破案用的啦！快点啦，快点，快点啦！干什么？人不大，脾气还不小。去哪里啊？ 我最恨骗子。 我怎么骗你了？ 你是侦探？ 如假包换呢？ 买链子是为了破案？ 当然了， 不是为了给你的女房东过生日啊。 你怎么知道？ 借我迟到，打牌去了吧？ 你又知道？ 你那天身上烟味很重，眼睛里都是血丝，指甲里都是泥垢，尤其是右手。左手被烟熏黄，但你平时右手抽烟，裤子右腿比左腿脏，裤腿被磨得发亮，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只能产生一个行为：打麻将。 小学里学的， 是不是？ 那天我平时还是有很多案件的啦， 比如 要查行凶人口啊， 找猫狗， 连抓嫌疑犯啦， 抓小三儿， 押送重要物资啦， 送快递， 看你都知道。 都是中文的。你实在是太 low 了。 你还能去哪里呀？反正还剩下六天，你看我不开心就少看，我再陪你玩六天也算是能交差了。明天就陪你去大王宫。 那你不准再骗我，我最恨别人撒谎。 行行行，不骗不骗不骗。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是《唐人街探案》的第一部当中的这个片段啊，所以这个电影一开始它就非常吸引我，因为我是在这付费平台看的，当时第一部上演的时候我没有来得及到影院看。 哦，你都没捧这个场啊。 对，还是非常抱歉，是吧？《唐人街二》的时候我就赶紧到电影院去看啊。到电影院一看啊，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喜剧部分吧，我个人在影院感觉很一般，也不光是我自己感觉啊，这 影评里都有， 这影院的反响我觉得一般般啊。但是到了哪儿呢？就是到了断案这个环节上，有人说也不如第一部哈，但是它起码它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啊，就是说这个杀人动机啊，或者杀人规律啊，居然是用到了咱们中国的五行文化， 对对对 对对，是吧？唐人是吧，一直不靠谱，但是最后还是派上了用场。 对， 两个人各展所长，就有了这么一段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这个秦风是如何在唐人的帮助下运用五行元素啊，来进行案件的破解的。 我知道了，凶手是把纽约市当成了自己的法坛，他要杀满水火木金土五个人。取其五脏炼丹，他是要修炼成仙。小唐，你帮我算一下最近今日是哪天？ 靠，这么快就是今天了？ 今天，具体时间呢？ 今庚申己酉，下午3点到晚上7点之间了。 还有不到10个小时，我们再想办法从这儿出去。 就凭你提到时间，你提到地点吗？ 我找找试试。那份纽约地图背的还是不少，很多建筑没办法完全还原，要是有份电子地图就好了。可手机被他们抢走了。 赖警长！有人给我开门了！ 他喊个屁呀！ 快告诉你们老大，就说我们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放我们出去，我们就能抓到他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俩傻呀？ 1:40了，离下三发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了。 开门！开门啊！开门啊！来人呐！ 开门啊！ 来人啊！就剩最后两天了，你们还想不想破案了？ 再联系下你们老大，我们已经掌握凶手信息了。要再晚的话，不仅多死一个人，你们秦叔仇也报不了。 换苦肉计了， 打感情牌了。 我们不上当。 老秦，这局悬了。没关系，他还要再杀一个人，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呢。哎， 怎么说那也是条人命啊。 可我们出不去，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会念咒了？你念咒啊？ 哎，你已经念了。头戴西星，脚踏万命，竞跳北斗，脚跳西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哈哈哈哈！谢谢太上老君。 谢谢太上老君，谢谢太上老君。 你还是谢王母娘娘吧。 烤鸡怎么回事啊？ 我黑了他们的叫餐服务，提前往他们的午餐里加了点料。 你怎么不给他们早餐加料呢？ 我来营救你们已经很不错了好吗？谁让他午饭吃这么晚？干嘛赶时间呢？ 赶时间简直救命吗？靠，这什么黑科技啊？ 我电量大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张哲又听了一段，这是《唐人街探案二》的其中的一段。到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精彩。把中国文化这那个探案结合起来了。 对，而且呢，这两部之间呢，这个从距离远近来讲，这也是叫跨出国门之后啊，走得更远一点。第一部是在泰国啊，这个到了第二部呢，大家非常欣喜的发现，远渡重洋了。 对 啊，这不是在一个东南亚国家，在他们说什么时代广场，这都有了集体舞了，不是什么广场舞了啊。 哎，对， 这一点呢，确确实实也让很多人觉得，唐人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品牌它的树立呢，它其中有一个含义，世界各地很多国家都有唐人街，所以在这之后的第三、第四部还是可以来期待一下的。 对，这个就跟这个囧系列一样，哪儿都可以囧。这是每个国都可以有唐人街，是吧？所以也能够看出来导演的这个雄心壮志啊，还有他这个策划上啊，就是留着这样的一个开口和空间， 没错 啊。另外一个特别值得称道的就是《唐人街探案》，特别注重结尾的反转啊，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是吧？往往 第一部已经是特别特别精彩 了，对，这第二部正是如此啊。肖央演的这个人，反正还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啊，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这个 Q， 是吧？关于剧情的讨论还有很多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悬疑电影的一个必备的要素之一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结尾的这个部分，到底肖央演的这个人他是真正的凶手啊？这个已经是被破解了，但是他是不是 Q 呢？ 对， 哎，各位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五百万呢？ 走了吧，毕竟是个黑移民。 嘿，这小子练了就五大就九了。哎，你们刚刚学什么了？ 没什么，随便聊了几句。陆国富是你杀的吧？ 你玩我？ 我第一次对你产生怀疑是在图书馆。那天 Kiko 告诉我，借阅卡上出现过你的名字。当然，你很快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有人告诉我的，书里边可能有线索。 谁 ？Q。 可我实在想不出，杀手为什么要把那本书后的太极图撕掉？ 这一边撕掉了， 你把那幅图给撕了。 你说真的呀？那可是我这么做的理由呢。 因为从你看到那幅图起。杀手所有的杀人逻辑体系你就已经全清楚了。 我这么天才呢？找住了。那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你不想让我看到那幅图，这样你才能完成顺风车杀人。 顺风车？ 听我说完。那天从图书馆离开后，是你引导我们去罗斯福公园遭遇凶手。你知道我对你产生怀疑了。 这附近有个公园，在长椅上躺一宿也中啊。 而没什么比让我们亲眼目睹凶手杀人更能洗清你身上的嫌疑了。医院之后你觉得我们会妨碍你，于是给陆国富透露我们的行踪，而你趁机迷晕了陆国富，效仿凶手割掉了他的肺，并在杀手杀掉第四个人后换成了陆国富的尸体。 那另一具尸体呢？ 在你开的那辆车的后备箱里吧。我想那天也不是你先到了唐城，而是你正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刚好看到我们来了。你算准了一切时间，并通知了其他人赶到唐城，可你没算到 Kiko 回来解救我们，我们提前到了唐城。 那天通知大家的可是 Q。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对话吗？ 刚刚那个凶手有可能就是皮蛋，他把五百万包装成杀人凶手，就像在泰国逮到我一样吗？ 不可能， 不排除这种可能。

在哪儿它突出一些，还是票房上， 对对对， 它就赶上时机也好。第二部它好像两方面都差一些。 对，其实它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大众的合家欢呢，这种比较这个通俗一点的啊，又带着喜剧色彩的，这么一种大片儿啊， 目的很明确。 对，那首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这个《捉妖记》当中有一个插曲啊，这就是这个小妖怪们啊，他们一起唱的这首歌啊。这怎么翻译呢？我翻译不出来，只是用他们这个小妖怪的语言，叫阿依古巴。是吧？来，咱们就听听这个阿依古巴是怎么唱的。 咪古巴，努古巴，塔古巴，土古巴，卡古巴，咿呀古巴。就是彼此不断的吵骂， 脾相复杂， 心灵交换， 所谓生活不过是一场傻傻傻傻，谁要风雨如是算了吧，管得可以就不差，今天千军万马一人之下，明天就给交叉，没有希望出路忘了吧，不是空的太可怕，渴望见死我吧， 干巴巴，我舌头干巴巴，给生活踏踏踏，不断践踏，不成话，我年纪都一把，却像混球没扎， 江河 日笑， 做人做妖一样的烦恼，没去喝水长不饱，为了生活像个跑龙套，却啥样也做不了，与其无奈还不如逍遥，与其苦笑来一个拥抱，多好情调来一个逍遥。 哎，不知道这个歌啊，您觉得怎么样啊？洗脑了没有？是吧？ 那当年也是神曲啊。 对，这个要是反过来唱我能理解，就是古巴的阿姨。 嗨，你还弄一南美的亲戚。 阿姨古巴啊，这就是捉妖记第一部里边的歌。我记得之前啊，咱们做过这个就是声音配音方面的尝试啊，我就相中这捉妖记了。这捉妖记其实第一部就挺热闹的，曾志伟他演的这个妖怪就特别的好玩，是吧？妖怪真他身材也蛮像的啊。其实是一个还挺善良的一个妖怪， 对 啊，但是就必须得隐藏自己的身份。 是， 哎，这像什么？想想这像什么？这个情节像不像 S 战警 啊？又来了， 像不像那个特拉德沃？ 嗯， 哎，是吧？ 你说的是格林德沃 啊？这 隐藏身份，名字都改了 啊？对，哎，这个就是这种剧情吧，我觉得是实在是说不新鲜啊。 嗯， 所以呢，这样的电影还是得在于你的细节做得怎么样啊。那接下来咱先听一段原版吧，就是《捉妖记》第一部当中啊，这个什么情形呢？大伙儿一听就知道，就是这两个呀，吴君如啊和曾志伟两个人露馅了，是吧？哎，遇到了这个捉妖的侠客啊。后边结尾呢，就是江武出现了。好，咱们听听这一段。 谁都不准走。 对， 就不走。 妖孽，你惹是生非， 报上名来。 宋天一 没说你， 独孤 无名，冷艳香。 你什么时候改的？ 刚刚。 本来叫胖莹不是挺好吗？若不是我之前受了点伤，区区一个二千天师， 收了你们刚好升三千。小妖，报上名来。 猪狗！ 哼，撞在这瘦骨仙里头，辛苦死我了。 早跟你说，不办正事就是贪吃。 那瘸子肉香， 死性不改，埋他的骨了。 说脏话！苏纳米杜萨瓦米塔米塔米塔，不不。啊，宝贝，我错了。哎呀，我哥哥掉出来了。罗庚，这明明是我先盯上的。 这哪里刻着是你的呀？谁受邀谁拿钱。 罗庚，你不讲道义。 讲，但是不做。 贼！ 好，当时我们听到这个片段，这是来自《捉妖记》第一部啊，这样一个简短的片段啊，挺热闹的，里边都是打斗的这个场景啊。其实这个《捉妖记》第一部啊，给大家的惊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概念。啊、哦，还有就是这个小妖怪胡巴是吧？他的这个形象，所以到第二部的时候，大家的期待一定会升级的，就是他的看点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导演没有考虑的太周全啊、 嗯， 这以至于就是造成的口碑票房都不是很高。 但是你就说这个升级啊，咱们就这么说啊，就不同的方向上升级。 嗯， 第二部里面你说他没考虑吧？他从演员阵容上是真考虑了，是吧？ 啊、那倒是， 这 整体升级是吧？ 但是他确确实实这个升级的这个，我觉得方向没找对。 嗯， 你演员阵容的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卡斯那个阵容有多强大。今天我们看已经不新鲜了，好莱坞多少卡斯强大的这个电影来了之后，完全一点响动都没有，很有可能、啊、 也是很 对吧？所以你。他在这一部里面只是考虑到了就是这个演员的号召力，他没有想到这个演员的号召力啊，我就不提名字了啊、 嗯、 就在这两年当中消耗殆尽。我用这个词儿大家不要觉得过分， 嗯， 我们其实心里都清楚，这两年以来他参与的电影有好多都在市场上吃了败仗了。 嗯，关键是跟这个人物能不能合适。 对了， 你能不能释放出他本身的这个特点啊？ 人家是一好演员，你没用好 啊。对啊，所以这个还听听第一部吧，是吧？ 哎呦呵呵， 刚才那片段呢，我一个人饰演了三个角色啊，为三个人配音啊。 啊，大家想得起来吗？ 啊， 直播的时候哈、啊， 哎， 就是那一回、啊，那简直惊为天人呐、 啊！我臭不要脸的，我学好几个人呢啊！好，咱听听这一段啊，这是赵亮扮演的，曾志伟这俩角色，还有这个谁， 哎、 江武这个、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谁都不准走， 对， 就不走。 妖孽，你惹是生非。 报上名来。 宋天英 没说你。 哼，独孤无名、冷艳香。 你什么时候改的？ 刚刚。 本来叫胖莹不是挺好的吗？若不是我之前受了点伤，区区一个二千天师，你 收了你们刚好升三千。小妖，报上名来。 猪狗！ 哼，撞在这瘦骨仙里头，辛苦死我了。 早跟你说，不办正事就是贪吃。 那瘸子肉香， 死心不改，老太婆，慢看看哭了。 说脏话！苏纳米杜萨瓦米塔米塔米塔，不不。啊，宝贝，我错了。 哎呀，我哥哥掉出来了。 心上的。 这哪里撤的是你的呀？谁收药谁拿钱。 卢哥，你不讲道义。 讲，但是不做。 贼。 好啊，张张这一版是非常优秀的，我来配音的。你说这第二部他能抄得过去吗？这第一部大家都这么认扯了啊、 哎！这第二部怎么没找赵亮给梁朝伟先生配个音呢？ 配不了，谁我也配不了啊！这个小小的娱乐一下啊，这第二部啊，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挺有看点的啊。当然了，它故事缺乏一个铺垫，这个铺垫是在整体剧情的铺垫。可是呢，它在概念上它有一衔接，一出来就是几个小妖怪连打带闹的，是吧？就让你看到这个，就它不像第一部它先藏着呀， 第一部铺了好长时间、 其实它这个路数是对的，然后接到一个什么情节，就一下子这个节奏就掉下来了。它其实就是一段动作加一段喜剧，这是它的一个节奏的设计，咱们能感觉出来。但是这段喜剧有人说就一般般，是吧？黄磊演的这个大夫啊，然后接到了二位病人嘛，就是井柏然和白百合嘛，就这一段吧。今天再看就是还好，我觉得这个喜剧的氛围还好。当时总觉得好像是有些失望啊，不知道您怎么看啊？咱们就回听一下这个片段。 阿妈阿妈阿呜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呜。 我师父又瞎又哑，但他听得见。他说如此神出鬼没的脉象他还是头回见，简直是将人世间的妇科病集于一身呢。 阿爸阿爸阿我爸爸， 师父问你的月事是每月哪一日？ 这有关系吗？ 做了娘这些事儿不用这么尴尬吧。 他才是娘啊。 我每个月的十五都会吃斋饭。大夫，我身体很好，我没有病。哎，走。 哎，别，他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就神经错乱，失眠多梦。大夫，这个怎么治？ 好，张总，我们又听到了《捉妖记二》的这个片段啊。那今天我们的回顾之旅也就告一段落了。哎， 这个回顾过去就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我还是最后补充一句啊，这捉妖记这个我们还是得感谢一下姜振涵先生，确实是他领头啊。 是， 然后许成义先生的这个加盟成为导演，真的是做了一好品牌出来。但是这个品牌要想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改变一下戏路啊是很有必要的。 许成义导演接受专访的时候透露过，三部曲的结尾都已想好了啊，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将看到《捉妖记三》。 哦，这还是三年一部，三年一部来的。 对啊，我们希望啊，这个不吹不黑啊，这个《捉妖记三》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好， 好，今天的四点有戏就到这儿。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你的头是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下麦下麦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 Come on now, come on now, come on now, come on now， 别说什么配不配，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蜿蜒的峡谷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留下学你表情，劝你装作就像笑话笑话，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颤抖。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什么也无所谓。 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